何韵诗入选 BBC 全球百大女性，访问一下正义联盟李诗嫣先。 哇，呢、這个结果真系好邪恶啊！啲欧美国家都唔似中国咁识讲法治嘅，又唔依法周围占领，阻人揾食嘅都入选嘅，都唔 DQ 佢嘅。哎呀，我揾叶柳食葡萄好过啦。 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嗱，开 APEC 会咧就有人春光满面，但系咧佢春光满面就好多人就愁眉不展啦。嗱，依个故事咧仲有几个月玩，睇下嚟紧香港人嘅命运就如何啦。我系强国新患者八旗。欢迎嚟到强国新患者。 哎呀，点解我哋今日咁样嘅？又系得我哋两个嘅。 系咯，说好的阿边咧，阿边去咗边啊？ 好多人等紧佢啊。 系咯。 不过都 OK 嘅。嗱，佢咧其实忙紧乜嘢咧？嗱，大家咧知唔知我哋开咗个Facebook 嘅 fan page 噶嘛 ？fan page 叫乜嘢啊？ 强国新患者 系啦，都系呢个名噶，梗系啦，唔通仲有咩第二个名咩？咁佢咧就搜集咗好多强国嘅资讯咧，就不断摆上 Facebook 度嘅，话犀利啊！喺强国要上 Facebook 唔系咁易，但系总之佢有佢嘅方法系啦。咁咧就喺不断，如果大家想揾到佢足迹咧，即系讲佢今日去咗边啊，之前去咗边啊，未来又喺边啊咁样，喺 Facebook 揾佢啱噶啦。可能佢迟啲都唔理呢个节目噶啦。 系啦，讲开我哋强国新患者呢个 Facebook page 咧，咁就好多谢大家听众嘅支持啦。 系、哦， 咁我哋已经个 like 数已经暴增啦。直到今日啦，即系节目录影录音当日啦， 系 咁，我哋已经暴增到160几个 like 啦，已经 冇错冇错。同埋我见我哋 post 好多嘢都好快，好多人会俾啲反应啊，即系有关注我哋嘅。 系啊，咁我哋 post 嘅嘢都力求多元化同埋完美啦吓， 系 系啦，又有政治啦，又有足球啦，有神奇队长啦，有阿 Win 嘅游记啦， 韩国嘅生活啦， 系啦，开心愉快同埋花天酒地嘅生活啦。 OK 嘅，即系我哋做节目其中一个想。做到嘅嘢就係啲聽眾都有同我哋講啊，點解我問佢哋啦，即係點解聽我哋嘅節目啊咁樣。咁佢哋就話因為佢哋嚟緊都可能上大陸啊，或者佢哋即係而家都上緊大陸㗎啦，咁樣都喺我哋節目度呢就得到好多強國嘅資訊。哦，原來大陸係咁樣㗎，咁樣係啦，咁佢哋都會想聽嘅。咁呢、這個我哋做節目嘅其中一個嚇、出發點。 係啦，咁我哋繼續努力㗎啦，會。好啦，咁上一集呢我哋又好劲啦，我哋十大呢个强国金曲啊，真 係你真係好劲。你录咗几多 首啊？ 你录咗几多首、啊、 我练緊点唱我而家。我唔系录咁简单我而家。係啦，我准备嚟緊就会训练你哋去表演。 揀啲政治正確嘅。 係啦，搵一集就是、你同阿 Vin 两个喺度唱啦。最紧要唱嗰隻活有共产党。 做咩有线中国 就活有新中国同埋活有强国新患者。係啦，就一定要唱呢隻。 系，大家都忍唔住真系再次推介我，因为近嚟同啲朋友倾开偈，嗰个汪阿姐唱嘅《咪咪捉长》，《咪咪捉长偷》真系要听，我真系睇十次少十次。 喂，同埋嗰日我忍唔住咧，我喺 Facebook 度咧 upload 咗个 MV 上去。 系啊系啊，睇咗。 系啊，真系嗰个咧真系超劲啊！同埋小苹果嘅卡通版 MV 啊。 嗯，都系汪阿姐个劲啲，我中意。 系啊，不如下次我 post 汪阿姐，即系我觉得汪阿姐系我哋香港之光 嚟。我 post 咗喺你个留言嗰度，我 post 啊。啊，系咩？系咩？哎呀死，我睇唔到添啊！ 因为费事同一首歌有两个 MV 咁样啊嘛，我喺你嗰个中意呢。首歌嗰首歌叫做《纤夫的爱》， 系 嗰首歌度有汪阿姐版嘅，即系汪阿姐版就好有趣。 我依家净系听到佢嘅名，同埋想象紧阿姐点样唱呢只歌，我有小泪光啊！依家我真系好感动。 好啦，你今集讲乜嘢啊？今集 嗱，今集咧嗱，上一集我哋讲强国一啲受欢迎嘅强国歌啦， 系 我哋今集我哋本土。唔系派，我唔系本土派嚟嘅， 系 我哋本土香港人。咁、 啊、 我哋就讲翻一啲本土嘅香港歌、香港歌手或者香港嘅影视作品或者香港人，但系喺强国就好红嘅。 好啊，系啦、啊，关注一下啲港人喺强国嘅遭遇，就睇下啲明星先啦、啊。 系啦、 啊，明星 OK 风光嘅，尤其是即系我喺十零年前，即系几岁嘅时候上去内地嗰阵时咧。即系 十年前几岁咯， 我得几岁？ 点解嘅？ 几岁？系就开始喺大陆走嚟走嚟走去。咁啲落即系嗰啲嗰阵时，我可以俾举个例，即系譬如嗰阵时喺广西，大概系嗰阵时播紧，好似系《寻秦记》。 你嗰时咪几岁啊？ 有重播噶嘛 ？OK OK OK OK。 系 总 之 播《 寻秦记》。 系 咁咧，嗰阵时仲系翻版 VCD 嘅年代。咁咧系点样咧？喺香港应该系播紧，可能播紧第十集咁样讲啦。可能喺广西一个比较落后嘅地方咧，都冇得睇无线噶，当然啦，系啦，咁就系大概系今日播电视播紧第十集咧，广西同步咧有第五集嘅 VCD 就系流出啦。 咁咧就去买翻版 VCD 翻屋企睇《寻秦记》嘅。 你唔支持正版嘅？冇正版买啊嘛？ 梗系啦。 几多钱一只咧？ 我真系唔知道，我啲内地朋友买嘅，咁啊话诶睇《寻秦记》啦，问我有冇睇啊？咁我话我喺香港有睇过嘅。 咦，所以阿古天乐咧，我见依家喺香港咁红，都可能因为嗰阵时《寻秦记》嗰阵时即系捻太捻之后。 佢就系因为《寻秦记》，跟住先 有《轮胎轮》，即系《轮胎轮》系啦。 唔知内地系咪都系叫佢《轮胎轮》嘅咧？又系好似玩佢咁，点会？ 系咯，嗱，我哋讲啲远古少少啦。嗱，据我所知咧，早喺谭校长阿哥哥年代咧， 系 妹姐年代咧， 系 我哋香港嘅明星。在大陆都好红，好高地位啊！ 确实系，即系嗰阵时系我哋香港叫做娱乐圈度系即系最蓬勃嘅年代嚟噶嘛。我而家都好 miss 呢班人，好 miss 嗰个年代或者咁讲。 系啊，依家阿校长开演唱会，我都会有意欲去睇噶。系啊，威郑同哥哥冇得开咁解啊嘛。系啦，咁我自己都有意欲去睇。我有一件事咧，好深印象嘅。咁我谂讲紧早四五年前左右啦吓，嗰阵时翻强国出差咁样，咁都首先 MJ 有冇听过一只歌叫《讲不出再见》？ 听过。 系啦，咁可唔可以唱两句嚟听下？ 你我伤心到讲不出再见。 冇错啦，就系呢只啦。呢只咧应该系九十年代头嘅歌嚟嘅。咁咧，我五六年前咧，我喺强国出差，我同当去边度咧？去河南。 哦， 去河南，喺当地去一啲 KTV 唱歌啦，即系当然系正派，好正派 KTV。 得噶啦，明白。 系啦，唱歌啦，咁咧。当地有一个五十零岁嘅经理，咁就一齐唱歌。开头我谂住佢肯定系唱埋我哋上集讲嗰啲红太阳啦，系啦，咪咪坐墙头嗰啲啦。喂，点知佢唔系？喂，阿伯奇啊，我们唱这个唱乜嘢咧？就系、是、唱讲不出再见啦。 哦，但系佢系讲国语嘅。平时同你 佢平时佢系唔系好识讲广东话嘅其实，咁所以佢唱讲不出再见嘅时候系咁嘅，我在山深看你，佢哋都系咁样唱嘅， 讲 不出再见，佢系咁嘅，佢咁样样嘅 ，OK， 系啦，咁即系当然我系用纯正嘅广东话同佢唱啦，我亦都系忍住笑咁样同佢唱啦，咁但系跟住原来我心谂咁犀利嘅咩？呢啲讲不出再见河南，仲系呢只歌，我当佢九一九二年左右啦吓，九十年代头啦，总之，差唔多隔咗二十年，你仲喺河南嘅 KTV 人聊喺度唱谭咏麟嘅歌，系啊， 确实系，我有个类似嘅经历嘅，我嗰阵时咧喺广西啊嘛，咁有啲政府举办嘅运动比赛啦，咁样吓，好似系篮球赛嚟嘅。咁有啲政府嘅官员喺度开幕礼啦，跟住有啲表演咁样啦，咁啊揾个当地嘅歌星出嚟唱歌啦。佢好似系唱 Beyond 嘅《真的爱你》嘅，但系咧广西嗰度基本上好少人会系讲广东话嘅，基本上大部分系广西话，跟住其次就普通话咁样啦。咁但系佢喺嗰个政府正式嘅一个典礼上面咧，都系唱一首广东话歌嘅，就 exactly 就系啦，就系用一啲唔咸淡嘅广东话去唱一啲广东话歌吓，妈妈真的爱你咁样吓。 系啊，咁因为咧，其实佢依一扎歌咧，尤其是 Beyond 嘅歌 ，Beyond 嘅歌咧，甚至我喺北方出差嘅时候，我几乎咧，其实我系讲紧近依几年发生嘅事啫，我都周不时喺上边听到一啲 Beyond 嘅歌，即系主要系《光辉岁月》啊，或者《海阔天空》啊。即系今天我啦吓，咁都成日听到。 冇金波啊， 冇金波啊，唔知点解啊，可能今天我真系，可能和你飞飞啊 ，OK 啊 ，OK， 系啊，咁咧，其实咧呢啲咧反应嗱，唔系净系我哋听见，甚至系一啲即系呢几年嘅大陆影视作品咧，都会有少少足迹嘅。例如讲紧话咩咧，早两三年前到啦，两三年前，陈可辛系咪拍过套戏叫做《中国合伙人》嘅？ 哦，你有睇？ 有睇，唔系 OK 噶套戏，黄晓明阿邓超黄晓明做嘅，咁佢入边咧都系讲紧话，佢即系讲紧呢三，佢哋有三个人嘅，即系佢哋创业成长嘅经历，发展到去到九十年代头嘅时候咧，都喺度影佢哋喺度喺间 KTV 度唱《海阔天空》，即系当然佢哋系用一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喺度唱啦，又或者。又系早两三年前，阿赵薇拍嗰套《致青春》，咁好收得啦，即系喺大陆度。其实有一段咧，就系讲紧话，嗰、那个女主角佢回忆自己九十年代喺校园、一个歌唱表演嗰度，佢唱《红日》，即系你一齐 就算颠沛流离， 系啦，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嗰只啦，系啦，咁就系嗰只，咁所以反映到咧，其实某程度上，尤其是系嗰个年代。 嘅影视作品或者唱歌真係好犀利，係强国。 係啊，带返到少少好似今时今日 TVB 呢点解仲有咁嘅地位呢，其实 TVB 又都冇错嘅。佢今时今日仲系全球华人呢最大影响力嘅其中一个媒体嚟嘅。就係、是、因为嗰陣时咁大嘅一个影响力啊，即係90年代嗰陣时啦，我諗就算大陆又好或者全世界华人都好啦，其实都系睇 TVB 长大，睇呢班明星啊，发哥啊，谭咏麟啊，妹姐啊，四日天王啊呢班人，咁佢都喺 TVB 嗰度红啦，跟住佢睇啦，跟住佢鍾意佢哋啦。 所以呢班人到今时今日啊，除咗妹姐啊，即系呢班人，即系今时今日仲系强国好多戏拍噶。你睇刘德华， 系 仲系一步接一步噶，系喺强国嗰度。 系啊，而我觉得我哋香港真系要好好加把劲嘅，其实真系。即系唔可以接受而家咁样，即系没落到咁嘅地步啊！我听过好多内地人同我讲嘅，但系而家调翻转啊！内地人同我讲咩咧？佢话佢哋学识普通话咧，就系睇香港嘅电影啦，听香港嘅歌曲啦，跟住学识广东话嘅。嗰阵时咧，佢赞我唱歌好听，就我唱歌都好听嘅。 你不如唱两句，唱多两句啦。 我唱歌都好听嘅，但系佢哋话咧，MJ 你唱歌真系好好听啊，你啲广东话真系好好啊，系啦。咁但系而家有啲调翻转，而家咧我听得越嚟越多就系、是。就好多香港人同我讲啊，我哋啲国语啫就就系、是、听国语歌开始识噶，开始 系啦，依家就真系调翻转啦。 系啦，我哋听睇啲大陆节目，跟住去学普通话咁样，有啲调翻转，即系我哋系咪应该多啲去捍卫下自己，或者唔系捍卫啊，加啲资源啦，支持下本土嘅作品啦。 嗱 ，MJ， 我听你咁样讲开呢样嘢咧。我就喺以前喺强国出差嘅时候咧，听过真系好多，唔系一个，唔系两个，系好多内地人同我讲话。喂，其实咧，阿白琪，我以前好中意睇香港嘅电影嘅， 系啊系。 佢话啲所谓港味啊，佢哋有种香港嘅讲啦，即系个香，即系香港嘅味道好浓， 啱啊， 系好好睇。反而依家咧就好似冇嗰种味道咧， 嗯， 即系佢拍出嚟。好似四不像咁，我又觉得唔係好想睇或者好鍾意睇咁样。 嗯 ,exactly。 係呀，咁所以即係呢样嘢我哋係要即係真係再加把劲呀，或者重拾返我哋一啲少少本土嘅情怀所谓。 係呀，咪就係嗰啲计算出嚟嘅导演，嗰啲外国导演呢，因应个市场，我哋唔应该拍港产片嘅，我哋应该拍啲合拍片，根据佢哋内地嗰啲趣味呢就拍。其实你反而、即係冇咗自己最珍贵嘅 嘢。咁我哋讲返旧年代先啦，我哋又即係我哋返到旧时先啦。係啦，咁呢以其中一个真係又系一个呢好得意嘅。我返到强国呢，我尤其是头一两次我好深刻印象。我去到北方，我系估唔到，我开头我系估唔到嘅。 好冷门嘅。 我以为喺上面唔出名。但系其实即系喺香港就好红㗎啦。咁因为佢呢啲真 系 好本土嘅一套电影嚟 嘅。 咁呢有人问我阿白琪呀、你哋香港呢，尤其是系咪一个地方叫铜锣湾噶？我话系啊，铜锣湾系咩事啊？铜锣湾我哋都几市中心噶，好多嘢，好多街行噶。你哋铜锣湾嗰度咧，系咪成日有人喺度斩人嘅？跟住话咦，点解啊？咩事啊？点解铜锣湾会斩人嘅？咩啊？我睇你哋啲古惑仔， 陈浩南 啊，陈浩南啊，咪好你红星社，咪有个红星社咁香港，系同东升喺度劈友噶嘛，喺度斩人噶嘛。跟住我话假噶，系我几乎去每一个城市都有人问我同一个问题：你哋香港治安系咪好差？我出到街系咪夜晚唔可以出街？ 系 系咪阿陈浩南会嚟我都俾人斩我同阿山鸡啊大天字嗰啲咁？ 这个都算热门啊！我咧有阵时我再远古少少嘅，即系我觉得周润发啊，古惑仔喺内地红，我都觉得可以想象嘅。有啲歌手都系想象唔到佢喺内地系咁红嘅。譬如咧，我想讲下陈慧娴。 啊，陈慧娴呢点解想象唔到咧？佢香港都红 嘅。香港都红，但系唔系红到嗰个地步啊！我系咧去每一间嘅地方，譬如买嘢啦，咁样播歌咁样啦，应该播啲系当时 hit 噶嘛。咁陈慧娴，我去嗰年代，佢已经系淡出咗噶啦嘛。 你 已经唱完《千千阙歌》噶啦嘛。 千 千阙歌都好多年前啦。 即系你嗰阵时都廿岁到啦，系嘛？ 我嗰阵时都几岁啫，但系我知道《千千阙歌》已经系姐姐嚟嘅，即系已经唔系喺乐坛度常规出现噶啦。吓，我嗰阵时喺 Twins 嘅年代嚟噶啦。 我够你继续啦， 系啦 ，OK， 系啦。咁咧，但系喺咧真系喺人民广场，我哋嗰阵时喺广西咧，咁啊好中意去个公园嗰度咧，就唔系食炸鸡啊，食啲田螺咁样嘅。咁咧有个唱卡拉 OK 嘅。装备咁样喺俾人唱卡拉 OK 嘅，咁啊冇人唱嘅时候咧就喺度播歌啦。 晚晚都播千千阙歌嘅， 晚晚都播 啊！来吧，纵使千千阙歌，晚晚都播。然后咧，OK 啦，佢唔播啦，有人唱歌就唱啦，晚晚都有人唱嘅。 千千阙歌咧，我又系有少少印象嘅，就系咧，又系早几年前，我去北京，咁出席一个颁奖典礼，但系唔系颁奖俾我嘅，唔系颁奖俾我，即系我系睇一个颁奖典礼。咁嗰个颁奖典礼咧都 OK 噶，即系有周杰伦啊，有蔡依林啊，即系有真系有啲即系当红嘅明星去攞奖嘅。 中国嘅颁奖典礼啊， 系啊， 嘅歌曲嘅颁奖典礼， 歌曲颁奖典礼，唔系颁咩啫？你颁周杰伦系啊，咁。咁咧，佢哋嗰阵时咧有一个叫做即系荣誉大奖，咁跟住咧，跟住一出嚟，哇！陈慧娴，跟住我都呆咗，点解会有陈慧娴嘅？即系佢本身啱啱听完韩红嘅啫，咩？点解突然间陈慧娴嘅？咁跟住咧，就系啱啱就系、是。正正系 M J 头先你讲千千阙歌， 系咯，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样，系粤语版噶嘛，应该粤语 版， 粤语版。 跟住咧全场起哄，跟住咧我又因为我嗰阵时有啲客人咧系同我一齐喺度睇嘅， 系 咁我啲客人咧个个就非常之兴奋， 系 跟住系跟住一齐唱，跟住我心谂。啊！明明头先唔同我讲唔识讲广东话噶， 系系系， 系 佢哋讲真嘅，真系唔识广东话，但系识唱噶。 系咯，跟住一齐唱《千千阙歌》， 系 系成首唱晒。跟住我系呆咗，当我勾紧嘴嘅时候，佢哋跟住系唱晒成首嘅。 系系系，佢哋总有几首袋喺袋嘅，即系我同好多唔少内地嘅朋友唱歌啦，唱卡拉 OK 啦。咁佢都总会识一首刘德华啊，张学友啊咁样嘅粤语歌曲，系啦，系识唱嘅。 咁咧，其实咧，即系我哋讲翻转头啦。其实我都问过好多朋友，喂，点解咁中意听香港歌啊？佢话尤其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咧，就因为嗰阵时内地就啱啱未好多嘢未发展啦，所谓啱啱改革开放啦，咁好多嘢咧，即系佢哋国内咧，所谓国内就比较闷啲嘅，就系听埋上次我哋上一集我哋讲嗰啲咧，即系唱 K 九十年代嘅唱 K， 我唔知道有冇试过九十年代头喺翻国内唱 K 或者。接触过卡拉 OK，真系好多人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嘅， 唔系系嘛？ 系真系有人唱嘅，我表哥唱过，我见咗亲眼见住佢唱 的，系啊，我听过咧，九十年代我真系未接触过啊，听过九十年代咧，去戏院睇戏， 系 啦，我啲前辈讲嘅，可能系我爸爸妈妈嗰一辈讲嘅，任何一出戏啦，可能系一套正常嘅戏嚟嘅，但系咧播戏之前咧要播国歌嘅。要唱有升旗咁嘅仪式咁样嘅，系啊系啊，迟啦咁样，可能有个国旗咁嘅仪式咁样，系唔知系真系国旗定系一个电视荧幕嘅变咗国旗咁样嘅，你有冇听过呢个讲法？ 我好似听过呢、這个， 系啊系啊系啊， 咁咁一开头就会 show 下咩八一片厂点点点咁样噶嘛，系啊，咁就所以咧，其实会导致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咧。可能大家听众都明啦，大陆啲嘢会比较老土，即系同埋即系所谓老土啦，又或者外国味比较重嘅，即系冇咁商业嘅，咁所以佢哋一接触到香港嗰种文化，佢哋就会觉得好前卫，去走去时代尖端，咁我觉得真系好潮啦，用翻依家啲俗语，咁咧就会不自觉咁迷上嗰阵时香港嗰班。明星 啊，歌星啊，影星啊，咩星都好啦、啊，咁样。 当时真系接近冇娱乐圈噶啦，佢哋当时娱乐圈就系大家不断好似喺度歌颂紧大陆咁样啊，歌颂强国。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好多时即系头先我哋提及过，可能陈慧娴又好啊，或者其他歌，即系谭咏麟又好啊，佢个影响力咧。由嗰阵时当然好红啦，个影响力去到依家都依然好犀利嘅。又例如我偶像啦，我偶像就系阿哥哥。 哦， 张国荣咁咧，基本 佢唱歌好红噶， 佢个红得好紧要嗱。 佢系咩红咧？电影歌曲？ 佢唱歌红，佢无心睡眠系唱到依家啲即系大陆，可能你三十零四十零岁都一定识呢只歌嘅。 Okay, 虽然一直系广东歌，系啦，即系你就算喺上海、北京，啲人都系识唱呢只歌嘅。 啊，系系 系啦，咁佢其一系红呢样嘢，咁第二就系咧，佢嗰阵时咧拍过套戏叫《霸王别姬》。 哦，我以为金枝玉叶添。 霸王别姬因为呢佢一个内地导演陈凯歌拍嘅。 係 啦，咁佢个艺术成就好高啦，即係佢係中国一个好经典好经典的一套电影嚟嘅。咁就基本上陈凯歌亦都係中国一个好出名好出名好一个经典嘅导演。咁哥哥又做得好好喺呢套戏入面。咁所以呢佢就算去到今时今日即係有时中国嗰啲揀埋一啲一百大最 最好的电影中国《霸王别姬》 一定都 头十名甚至头五名一定有《霸王别姬》份的。 啊，是是是。当时我想呢有很多好的电影呢未必入到中国那个 市场 是啦去播的。嗯，我记得我记得。那时候在广西唯一一套看的流行电影是这个《我的爸爸妈妈》。 即是张艺谋拍的套。 是 不是张子怡做 的梁咏琪啊。 我那个我的父亲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兄弟姊妹。 我的兄弟姊妹。 我的兄弟姊妹梁咏琪有份的是啦是啦。就真的可以大家光明正大去看的。其余的电影基本上都不是光明正大。 你刚才看的套都合拍片来的其实。 是啊是啊。 合拍片来的其实已经是。 咁所以哥哥可能有很多好的电影但是就不是入到那个范畴啦。咁这套《霸王别姬》就啱啱好政治正确。 就入晒去。咁所谓入晒去。其实星爷都是因嘛，阿星爷都是因为嗰阵时拍《西游记》，即系我哋强哥叫呢套戏做《大话西游》啦，咁就佢系呢套戏入咗去大陆， 系 咁跟住就令到大陆好多人神魂颠倒呢套戏，跟住阿星爷就食住个势。 就揾人有人攞翻佢其他作品出嚟啦， 系啦，就攞翻其他作品出嚟，所以先地位高得咁厉害，都咁恐怖。 系又证明嗰阵时真系劲嘅。我见而家就算同佢哋讲冇 gap 嘅，即系佢都知道国产零七啊呢啲应该唔可以搭播嘅戏噶嘛。 星爷咧就更加特别，星爷咧系强国咧，甚至因为佢有一个御用帮星爷配音嘅声优啦，所谓 OK 系啦，即系日本叫声优即系配音员啦咁样啦。其实连嗰个人都红埋。系啊，连即系啊，即系配星爷嗰个人咧，都系哇！我由细到大我都睇住佢配周星驰噶啦， 配国语嘅， 配国语嘅， 哦， 系啊，即系连嗰个人咧都系红埋， 哦 ，OK， 系啊，咁所以就好，所以就好犀利嘅， 系 啦，周星驰咧就比较特别嘅，即系头先讲嘅《西游记》咧，就系话咧，其实《西游记》佢嗰两集咧，即系如果个天俾一个期限，我系一万年嗰套啦吓，咁就其实佢当年喺香港咧，喺周星驰嘅电影嚟讲，系唔收得嘅。佢嗰时分两集，佢两集加埋先收3000万港纸度， 系 周星驰嚟讲系好唔收得嘅，系渣嘅。咁跟住咧，系嗰阵时系觉得系以为周星驰唔得咯，啲人嗰阵时喺香港系咁讲，系啦 系啦。 咁跟住咧，因为咧后屘好多盗版啦流入咗强国，跟住个故事就系话，周星驰呢套《西游记》咧系香港系1995年左右上画嘅， 嗯， 咁跟住约莫2000年嘅时候咧。就突然间系强国咧红咗， 系 啊，即系话好多系北大啲学生啊，清华啲学生，哇，好多咩后现代嘅意识点点点咁啊嗰啲咧，咁就爆红咗， 系 咁跟住咧就传翻系周星驰嘅跟 以前嘅作品啦， 系啦，跟住传翻周星驰嗰度，周星驰同阿嗰套戏嘅导演刘镇伟 系 都话吓，点解突然间会红咗嘅？咁跟住咧就开始咧，咦，原来可以喺强国再慢慢发展，再加上强国嗰、那个。即影视业又慢慢 蓬勃 起嚟咁样啦，咁、就顺水推舟啦。即周星驰嘅故事，即系强国雄嘅故事，就系咁嘅。 嗯嗯，我记得嗰阵时《少林足球》喺香港经已系好 hit 嘅时候咧、嗯，其实嗰阵时喺大陆已经同步噶啦、 嗯， 即系喺香港上紧画嘅时候咧、嗯，大陆经已有翻版 VCD 啊。嗰阵时系翻版 VCD 最同步就有翻版， 系啊，同步有翻版， 系啊， 同步有翻版嘅时代。咁嗱，呢个咧，我觉得系有一个反思嚟嘅，即系。如果你系想一啲娱乐系正常嘅话咧，究竟系咪可以有咁多政治嘅限制落去？嗱，好明显啦，即系当80年代大陆嘅政治系比较多限制，所有嘢都冇娱乐圈嘅，所有嘢都唔可以有其他非歌颂强国嘅色彩嘅时候，咁咧娱乐圈正常就唔蓬勃啦。咁香港嗰阵时啊冇任何限制嘅，咁啊好蓬勃啦。好啦，而家调翻转啦，大陆嗰边越嚟越开放，香港呢边系咪真系越嚟越紧缩？咁跟住大家嘅影视作品，大家可以睇到啦。 系咯，好简单嘅。如果依家嘅标准，喂，我要上强国、哦，我要上强国上画、哦，仲、拍唔拍到古惑仔？ 系啊， 就系咁简单啫嘛。 系啊，系啊。 反而强国人就系、是、我就系中意睇古，我就中意睇古惑仔。 系啊， 我中意睇你港产片有讲未够放。 而家仲有啲好搞笑嘅情况嘅，即系虽然佢虽然开放咗，但系未开放晒，好似话总之好搞笑嘅，即系一条桥 work 咧，譬如话系我哋要制造啲日本兵咧，系一啲坏人嚟嘅，咁咧日本兵就要俾人杀噶啦，咁样咁咧个电视剧都杀日本兵嘅，每集都系日本兵俾人杀，同埋用啲好奇怪的方法去杀嘅，譬如话徒手撕弹日本兵啊，嗰啲样嗰啲嘅位置政治正确，咁啊不断喺度重复呢啲嘢。 系啊，我又突然间谂起咧，嗱，讲开呢个话题咧，其实唔使讲咁远， 早几年前呢有套戏正喺香港可以上画、嗯、大陆上唔到画。好、多香港人甚至我嗰陣时有啲喺强国嘅客啦特登走落嚟同我讲喂阿白琪喂边度有嗰套戏睇呀我特登落嚟香港就係睇嗰套戏啦。 哦系咪佢係三级片 係啦 ,3D 肉蒲团就係啦人体爆炸。 而家资讯咁发达。 佢因为佢要睇埋个 3D 效果嘛。佢、唔可以淨係睇下载版。 睇完好失望我相信佢哋。佢哋梗係佢哋资讯发达得嚟呢佢哋又好少听到杜汶泽。佢哋好听杜汶泽嘅。 嘅评论。 係啦听完之后我屌你老尾。我睇飞都唔使入嚟睇你啦，屌你！ 系啦，佢系，但系嗰阵时咧，因为的确系，喂，我强国冇得睇，我完全冇得睇呢啲三级片，仲系人体爆炸，仲系三 D， 即系佢唔知噶，佢未入戏院睇啊嘛，嗰阵时 系， 嗰阵时真系成团特登落嚟香港睇， 哇， 特登落旺角间。百老汇特登要去旺角间百老汇睇，即系因为纯粹近啫，因为旺角百老汇就系啊，真系噶，特登叫我帮佢订飞嗰阵时， 系同埋佢哋系抵嘅，喺大陆睇戏通常系贵过香港噶。 诶系， 同埋嗰啲诶设备都差过香港噶。 嗱，其实咧设备咧依家就好咗好多 的，好啲啦应该。 咁咧票价咧个面价 系 就系贵过香港嘅，个面价可能讲紧你睇套戏都八九十蚊人民币，但系成日做优惠。系啦，即系有时可能突然间你会好多优惠券啊，你突然间微信又会收到啲优惠券，又出示微信一个 message， 咁你搜出嚟有优惠，咁系可能讲紧话十五蚊、二十蚊已经睇到套戏啦。但系咧，上边所有嘅票房咧，都系用翻去正价计嘅。 哦，梗系啦，我见识过有啲戏院咧，有啲戏咧。就唔可以公然喺大陆上画嘅，咁大家入去睇啊！我表面上咧系睇我的兄弟姐妹嘅，咁但系实际上戏院入边咧做完你帮杜汶泽嘅，系啊，咁但系我当然系买我的兄弟姐妹嘅飞入场啦，咁样咁啊计咗佢嘅票房啦，呢个常见啦。 系啊，咁好啦，我哋嗱头先讲咗咁多旧市啦，嗱嗰啲所谓旧市有咩人咧？嗱，我唔系话佢哋系市啊吓，只不过即系喺一啲我哋好尊重嘅巨星， 系 阿谭咏麟啊、哥哥啊、四大天王啊、Beyond 啊，头先 MJ 讲过嘅陈慧娴，甚至新翻啲咁多啦，陈慧琳。阿 Eason 都好红啊 ，Eason 都红 ，Eason 都开不停依家喺强国开巡回演唱会啊，都好红，十年都好红嘅佢首，咁都系一啲我哋香港人，喺强国一啲好红好红嘅例子，即系透过好多影视作品，强国亦都翻拍过好多我哋香港嘅经典，例如《倩女幽魂》 嗯， 例如《白发魔女传》，例如就嚟拍嘅《英雄本色》第四集。 好似系咪嚟紧《使徒行者》好似系合拍嘅，听讲《 使徒行者》合拍 系啦，可能就会有好多强国色彩啦。 系啦，咁但系佢《使徒行者》就算啦，《旧英雄本色》佢合拍嗰样惨啊嘛，《警察故事》已经有个北京版啦，即系我哋香港人就叫佢《公安故事》啦，系啦，咁即系证明咧，即系其实呢啲所谓不停喺度翻炒我哋作品，甚至咧佢一啲作品咧，例如我睇。倩女幽魂啦，阿刘亦菲版嘅倩女幽魂啦，又或者讲紧黄晓明版嘅《白发魔女传》咧，其实佢最后佢只歌咧，都系用翻张国荣嗰两只歌啫，都系用翻倩女幽魂同埋《白发魔女传》嗰只红眼白发嗰只歌，即系喺翻新版喺度出现，咁都系话所谓我致敬翻咁样， 但 系 个神髓唔同晒啦。 第一神髓唔同晒，第二都某程度反映到。我哋当年，我哋香港嘅影视工业几咁犀利， 影响至今， 影响至今咁样样。好啦，咁我哋下一节咧，我哋好啦，我哋讲完旧事啦，咁你下一节就讲一个 update 啲啦 ，update 啲啦，我哋 update 讲下有啲乜嘢，依家有啲乜嘢人喺强国又好红，有啲咩明星咁样样。 好，下集再讲。 好。